众人就都到耶路撒冷向上主献上礼品，也赠与犹大王西泽克雅礼物。从此以后，西泽克雅乃为各国所敬重。那时西泽克雅害病要死，他哀求了上主，上主便应允了他，给了他一个异兆。但是西泽克雅不但没有照他所受的恩惠还报，反而心高气傲，于是上主的怒火降于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以后西泽克雅抑制了自己的骄傲，他和耶路撒冷居民都自谦自卑，因此上主的怒气在西泽克雅生时没有向他们发作。西泽克雅享尽富贵荣华，建造了府库，储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各种珍器，修建了仓廪，储藏五谷、清酒和油，修盖了蓬栏，喂养各种牲畜，为羊群修了羊栈，又蓄养驴以及许多大小牲畜。天主实在赐给了他极多的财物。西泽克雅渡住基洪泉上边的水，将水指引到达卫城西。西泽克雅所作所为无不顺利，甚至巴比伦王宫大人派使者来见西泽克雅，询问他国内发生的奇事时，天主也让他自由，借以考验他，好知道他心中的一切。西泽克雅其余的事迹以及他的善行都记载在阿摩兹的儿子伊撒伊亚先知的神事录及犹大和以色列列王史录上。西泽克雅与他的祖先同年，葬在达卫子孙墓地的斜坡上。他死了，全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都为他举哀致敬，他的儿子莫纳舍继位为王。